自信满满找工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以及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亮马桥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一周音乐大事记准时和你见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过往这个星期当中发表的专辑以及音乐关联事件。2002年的3月12号，郑秀文推出了专辑《舍得》。这是在 Sammy 的音乐版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普通话专辑，好歌频出。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有一些复古，有些迷离，是一种化不开的浓情气质。808 我们听到的是郑秀文这首《808》。16年前的这张《舍得》专辑，除了有独特气质的《808》之外，还有郑秀文的情歌代表作，也是专辑同名主打歌《舍得》，还有炫音舞曲风的《天衣无缝》，当然还有混搭中西首次唱 rap 的《说清楚》等等，可以说这是一张面面俱到的专辑。同样是在3月12号，只不过时间调后8年，在2010年，齐豫推出了一张英文专辑《The Voice》，多首欧美经典上乘之作，经由他重新来演绎。我们即将听到的是齐豫翻唱 Ross Dore 的首不明曲《Sailing》，摇滚铁公鸡的沙哑声音换成了齐豫的天使之音，当然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了。 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有时内疚的你一转念，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娱乐，那么刻意过好每天。谁料你见松绑了又愿见面，谁当初想摆脱被围绕左右，过后谁人被遥控于世界尽头，勒到呼吸困难才知变且线木偶，这根线其实说到底谁拿捏在手，不聚不散只等你及另一对手擒获，那时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或是其实在等我些个，然后团扇风筝会直飞天国。对手擒获，以为青丝不会用上余生来量度，但我拖着躯壳发现沿途寻找的快乐仍是与你肩膊，或是其实在等我写歌，然后断线风筝会直飞天国。一直不觉捆绑我的未可扣紧承诺，头青丝想到白了仍懒得脱落，被你牵动思觉，最后谁愿缠绕到天国，然后撕裂躯壳，欲断难断再不甘心去写歌，难道爱本身可爱在于束缚，无奈你我牵过手没成疏。 从2010年到2011年初，陈奕迅一年推出了三张素质极高的 mini album， 包括 Time Flies, Taste the Atmosphere 还有 Stranger Under My Skin。 作为开篇的 Time Flies， 不仅它的黑蝙蝠的造型让人出人意料，更在音乐上是下足了猛料。刚刚我们听到的私情是中歌榜年度金曲《富士山下的班底》打造，由林夕作词，择日生作曲，同样有极富魅力的长乐剧，同时还有无人之境、陀飞轮等精彩好歌。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继续来关注。时间来到3月13号，去年的这一天 ，By Two 推出了专辑《爱又爱》，三首新歌加上之前歌曲的 remix 版本。下面我们听的是隶属同门的耀乐团打造这张专辑的三首新歌，主打之一《桃花起跑》。 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有伴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明朗，跟风铃响起你在何方，幻想那间桃花气泡，青丝雪花可人家笑，粉色围绕锁窗望不到，踮起脚尖像风铃的跳，桃花难怨不如知道，痴情画意微妙微笑，桃花气泡爱的味道，终于来到，桃花起跑随清风飘摇，一片绣花开得刚刚好，轻轻自己 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面的那拂面香，请你在何方？黄山那间踏花旗袍，青丝绣花可人家笑，粉色围绕随春光舞蹈，踮起脚尖像疯狂的跳，桃花满园蝴蝶知道，痴情花意惟妙惟肖，桃花旗袍好的味道， 我等的你终于来到， 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 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记忆它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跟那些夕阳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 林俊杰修炼爱情。2013年3月13号发表的专辑《因你而在》作为林俊杰出道十年的第十张专辑，除了有和王力宏、五月天、怀秋以及哥哥林俊峰的多首合唱歌，更在音乐上将时光和情感相结合，而当中最出色的莫过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纪念他多年前因空难去世的红颜知己的这首《修炼爱情》。任何一位标榜唱功的歌手都不容小觑，而戴爱玲更是以铁肺作为自己的标签。2009年3月13号，戴爱玲发表《爱玲玲》专辑，当中收录了多首高难度歌曲，也包括这首由伍雄作词、周恒毅作曲的《空港》。 片段，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十位，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第九位，张韶涵，没离开过。第八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第七位，李玮，光年。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第六位，毛不易，不染。 一壶清酒一身尘灰。 第五位，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大名怎样我都欢喜，每当我说我爱你。 第四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化成空。 第三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 第二位，周深，一缕执念。 你是

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周音乐大事记。十年前的一张专辑，2008年3月14号发表，吴克群为你写诗。我们知道，在拼流量的网络时代，讲简洁唯美的诗本身就是一件太浪漫的事情了。而在这张专辑里，除了像《为你写诗》《牵牵牵手》这样唯美系的情歌之外，也有吴克群音乐版图的另外一部分，那就是轻松好笑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属于这首《什么东西》。 吴克群还在睡觉？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想着刚才电视机，电视机里面一个专家说这是小习题，我打开电脑查询，查出他一堆道理，他教你吃饭，教你穿衣，教你说话语气，他说完 rock 就要穿皮衣，嘻哈就要穿球衣，学黑人说话的语气，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打开自己，不再压抑。我几天关在家里，谁能够救我出去？王子也需要公主出现在童话故事里，结果我好不容易遇见了神秘天女，她劈头第一句就问我存款有几多斤，难怪妈妈她叫我学才气，真心国家的经济，做音乐的没有出息，到底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打开自己，不再压抑。 能不能丢掉面具，让一切没有顾忌，不必再说东说西，让我们呼吸。自己爱什么东西，就做些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不能够让我做我自己？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打开自己，不再压抑。 哎，还有 什么东西？ 自己爱什么东西？ 这是来自吴克群这首《什么东西》，轻松好玩的曲调之间也调侃了很多看不懂的东西。在2008年度的中歌榜典礼上，吴克群为你写诗专辑的主打歌《牵牵牵手》也入选到了年度金曲。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3月15号，张杰在2004年获得《我行我秀》冠军，2005年的3月15号发表专辑第一张，当中收录了张杰第一首填词作品，也是他最早的代表作《北斗星的爱》。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13年前刚刚出道的张杰，共同听一下他这首《北斗星的爱》。 你说在想我的时候，思念在脑海中行走，时间不曾为我们停留，

顺序，还是奢侈体会我的一切，你不会明白我。因为只聊到凌晨左右，还没有说够这种感受。你给我的卡片我都没丢，我只想要保留你的所有。下个入口你笑着说我的手还没有牵够，下个入口我说要和你拥有人的天空。 2016年底，郭顶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专辑给了很多人惊喜，而最早郭顶被大家熟悉，其实在2005年3月15号发表的郭顶首张同名专辑。那个时候的他是凭借 R&B 而一展宏图的众多新一代创作歌手之一。刚刚听到的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下个入口》，同样是在13年前，当时也是初出茅庐的新人期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梧桐。这些年作为马友友音乐团队的重要成员，在音乐上他有了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2016年3月15号，梧桐发表双专辑，分别是演奏集《梧桐们音乐云》以及演唱集《梧桐们歌唱魂》。如今的梧桐更多是以民乐演奏家的身份出现，而在演唱专辑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他仍然有着宝刀不老的高亢声音以及摇滚唱将的风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Innovation is Fashion， 创新即时尚。 我们怎么可以让今天和昨天一样，抛开温柔港湾迫不遗憾，从不畏惧影响挑战，让自己Innovation and fashion。

们听到的是新歌二号刘惜君所演唱的《菩提记》。在 OST 和个人专辑当中，刘惜君呈现了双面的风格，她的新专辑《如我》实验独立偏文艺气质，而这一首《菩提记》是飘渺空灵的中国风，这也是刘惜君为电视剧《独孤天下》所演唱的片尾曲。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三号，霍尊登上歌手是以一曲《红颜劫》赢得了满堂彩。那新歌三号是他为电视剧《人生若如初相见》演唱的片尾曲，叫做《焚城雪》。有人说他是90后古董，和当下年轻人推崇的潮流文化相比，霍尊有些与众不同。他喜欢一些传统古风古韵的元素，但又没有把中国风标签化，而是将东西方元素进行融合，形成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气质。 焚城雪，烧亮明月，繁花谢，才叫做深夜。伴着三生草，白露是黄叶，青丝一杯尘素染，为白发不解。往事似浮云长过夜，那一朵想当时笑靥，映在我梦里的世界。酒一杯，祭奠了心间，才让离别没有成为念。我是孤，而你仍不在乎杨花凋谢。生你白纸一页，一场雪冷却了隔台水榭，伴着三生草，白露是黄叶，青丝一杯尘素染，为白发不解。往事似浮云长过夜，那一朵想当时笑靥，映在我梦里的世界。 几处阳关无故人。 作并演唱的这首《别君叹》，本周新歌四号，这也是他根据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改编的一首原创作品，诞生于《经典咏流传》这个节目，并走红于网络。和注重律动的流行歌曲相比呢，那这首歌我们听到了抑扬顿挫，它也通过延音和切分音留有大段的留白韵味。同时呢，

明天白天有中度到重度霾，全天处于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当中，对空气质量影响较大，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出行，如果外出请务必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两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话剧《月亮的南焦点》将于本月16号到18号在龙湖小剧场上演。故事讲述了时隔9年，大学生郭迪重返北京南城，他儿时曾被寄养的地方，正逢拆迁的小区物是人非，唯有他原来住过的屋子未改。而当天晚上，一件令他错愕的事情发生在他爱慕过的女孩和他的养母之间，剧情引人入胜。北京现代舞团经典演出剧目《三京女院》将于本月14号到24号在正义祠戏楼上演。《三京女院》是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的违约之作，首演于威尼斯，演出场场爆满，并且引起了西方观众对东方美学的惊叹和对东方哲学的兴趣。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对演出做了全程跟踪，并且于意大利国家电视台连续播出1周。威尼斯双年展艺术总监称，此剧美轮美奂，超越想象。本月14号到18号，话剧《蒋公的面子》将在北京喜剧院上演。这是一部展示文人面对权贵时复杂心态的作品，这同时也是一部来自南京大学在校生的作品，成为了近年来最有影响力的话剧作品之一。几年来，该剧已经在国内乃至世界各地演出超过200场。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30位金虎《阿怪告白》。第29位陈明喜《花错》。 风吹过了，解开了一张寂寞。 第28位陈冰《如果不是你》。 如果不是你，怎么融进少年的烦恼。 第27位彭佳慧《我想念我自己》。第26位金贵盛《风灯》。 情愿这悲欢如刀割刺伤痕。 第25位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 第24位胡夏《念》。 白白的光，白白的玉兰香。 第23位多亮《世界为你鼓掌》。第22位五月天什么歌。第21位张靓颖红蔷薇。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陶喆 Mars Baby。第19位李玉刚独孤天下。第18位莫文蔚如初之光 Live There Be Light。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 第17位陈明河流。 当我想要暂时忘记不安。 第16位萨丁顶指示。 一起去采集天空的羽毛。

情歌七号，这是来自泰国的情歌王子钢琴家 Dor Succeed 再度挑战中文歌只想爱你呢。之前他和金贵胜男男对唱的等等爱曾经出现在我们榜单上，这一次带来男女对唱，女方呢是发迹于超级星光大道中国好声音的刘明湘。好，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新歌八号，那新歌八号是来自于狗乃鹏所演唱的这首《凌云》，这是他为电视剧《新笑傲江湖》所演唱的推广曲。拥有沙哑嗓音的狗乃鹏最擅长摇滚的曲风，这是他较少尝试中国风加上摇滚的情歌。我们可以听到少了摇滚情歌的撕心裂肺，却多了中国风的云淡风轻。那他用这首歌演绎出了武侠世界当中的义薄云天。 离开家的时候，你满怀深情追想好久。一心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红旗飘呀飘，红旗飘。 本周新歌九号，这是燃爆了中国人的爱国情的一部流量电影《红海行动》的电影推广曲《红旗飘飘》，由宋玺演唱。说到宋玺，在影片当中佟丽的原型便是宋玺了。他曾经是赴亚丁湾护航编队当中唯一的一名女陆战队员，翻阅他的资料会发现，北大毕业的他文武双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推广曲就由他本人来演绎。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新歌十号，这是通过中国好歌曲成名的90后创作女生刘润杰所带来的《天意》，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电视剧《新笑傲江湖》的推广曲，同样用中国风的风格描绘了一幅举杯邀月独消愁的落寞景象。 漫长路从